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 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 看着你的脸，数着一颗一颗飞过天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没有其他的愿望。 能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。 You're beautiful, so beautiful.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，多庆幸我是我，被你疼爱的我，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，永远守护我。 Love's beautiful.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冬天一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温暖的春风吹醒了大地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每条大街小巷，